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一级优。北京市气象台今天的20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明天的20点，本市大部地区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请注意防范。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确定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不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筑牢两节，和冬奥会疫情防线重在科学精准。北京冬奥村周边的405处无障碍设施改造完成。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明年本市重要实事项目的安排。 好的，那么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征集编制工作是在今年的8月份就启动了。依据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起草编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完成了线索征集、项目筛选、征求意见、补充完善、网络投票、沟通确认等程序。综合各方意见呢，共形成了8个方面、32项实施项目。主要内容是，在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5项，一个是新增20000个中小学的学位，二是新建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4家安宁疗护中心，增加200张安宁疗护床位，三是建成30家母婴友好医院，将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的疾病免费筛查病种呢，从3种提升到10种以上，创建50家示范性托育机构，四是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药品需求登记服务，五是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方面呢，有5项。一是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间，竣工各类保障房8万套间。二是推进解决10万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问题。三是新开工300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完工100个小区改造工程。四是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开工400部以上，竣工200部以上。五是新增8000户煤改清洁能源，推进20个行政村纳入城乡公共供水覆盖范围。在方便市民出行方面呢，有4项。一是完成10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大修工程，优化调整65条公交线路，推广定制公交服务。二是实施20项市级疏堵工程，升级改造450处路口信号灯。三是继续开展无灯路段排查。四是推进停车设施有偿措施共享。在保障公共安全方面有6项，一是建成150000个微型消防站等自防自救力量，开展消防技能培训30万人以上。二是完成100万户燃气用户更换，加装安全性配件工作。三是建成25万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设施接口。四是实现对33大类食品和8类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抽检监测全覆盖。五是推进急救设施的建设，加强 AED 应用培训。六是持续打击黑导、黑车、黑作坊、号贩子、票贩子、网络诈骗等不法行为。此外呢，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方面有2项，在提高生活便利性方面有3项，在丰富文体生活方面有4项，在营造宜居环境方面还有3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天下午的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立足首都安全和市民群众身体健康需要，坚持科学精准，不搞一刀切，不层层加码，在减少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服务保障方面，对于首都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元旦春节2节将至，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关键时段更要科学精准地把握住每一道关，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坚持那些经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同时针对疫情防控的实际进行必要调整。 再来关注地处奥运功能核心区的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紧抓冬奥筹办的有利契机，加紧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近日完成了冬奥村周边405处无障碍设施的改造，盲道、扶手、低位洗手台等等设施，让残疾人和老人更加便利。亚运村街道的温馨家园地面重新铺装了盲道，室内新装了护栏和扶手，坡道也是改造得更加平缓。根据统计，冬奥村周边的重点路口建设、智能斑马线、智慧红绿灯，完成了405处的上障整改任务。记者今天在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北京东通州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投产运行，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供来自远方的清洁能源，向北京东部电网新增300万千瓦时的下送容量，缓解北京东部电网供电紧张的状况，提高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供电可靠性。项目起自北京东廊坊1000千伏变电站，途经河北省廊坊市、北京市通州区，线路全长约52公里。这一项目为区域发展赋能，同时在空气污染的治理、能源结构的优化和推进电能的替代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到了周末了，近期电影市场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来关注一下排片的情况。那么由于部分影片临时的撤档，在本周末的新片数量其实是有所减少的。那么根据灯塔专业版，在今天的排片占比相对较多的是集中在《误杀二》《爱情神话》和《雄狮少年》三部影片上。那么这三部影片加在一起呢，排片占比是达到了79.1%，而其中呢，《误杀二》这一部影片的排片占比就是高达41.1%。那这部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的电影目前上映8天，影片的票房已经超过了5亿元。那影片也是用全新的角色演绎全新的父爱故事，展现了极端条件下个人的一个选择。那么《爱情神话》这部影片呢，是今天上映的新片，由徐峥监制，90后女性导演邵艺辉编剧指导，由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和周野芒领衔主演。那么《爱情神话》这部影片是展现了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情感观，也是打造出了上海老友记的暖心氛围，呈现出了一幅多彩的都市生活图景。那么在其他的在映影片当中呢，12月初就已上映的《古董局中局》目前是仍然在映，那今天的排片占比有6.4%，而全景是史诗性的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跨过鸭绿江》，排片占比有4%。那么此外呢，目前还有像长津湖、孤山魅影等一些影片在映中。嗯，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1级优。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1，属于中度拥堵，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Everything will be my way。最闪耀的是我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定要相信自我 ，Everything will be my way， 无穷动力是我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定要相信自我。 大家好，我们是华彩少年，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 聆听冰雪之音， 唱响冬奥歌声。 未来的事才能去掌握，太多梦想和希望，不管前方有多么艰难，看见世界也看见奇迹，紧握双手我一定也可以。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我家娃要上。